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约旦筹委会近日宣告成立，筹委会决定在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正昌同志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。